第27集，蛮锤施救骑士。暴风雨终于停了，不过乌云依然留在空中，把整个战场笼罩在阴影之中。所以当图拉扬看到一个黑影隐约出现在战场的一侧时，他首先以为那是某个兽人战士扭曲的影子，但是那个身影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时，他惊呆了，这使他差点被一个兽人刺穿。卡德加看见图拉扬险象环生，拍马来到他身边，在那个兽人再次发起攻击之前，一脚踢开了他。 集中精神，你在看什么？那个东西。 图拉扬用战锤指了指，然后才把注意力转回到身边进行的战斗中。现在轮到卡德加目瞪口呆了。当他看清楚从林中走出来，在战场的另一端加入战斗的巨大身影时，也不禁发出了一连串咒骂。这东西的个头有兽人的两倍大，肤色仿佛是老旧的皮革。他手中握着一把巨大的战锤，这很可能是一把兽人的双手锤，但是这头巨兽用一只手挥舞着。图拉扬冒险又看了一眼这头巨兽身上奇怪的铠甲，这次他意识到那件铠甲其实是用人组成的，他们的胸甲、镜甲和护腕被粗铁链绑在一起，覆盖住那个巨兽的大部分身体。图拉扬惊讶到下巴绷紧了，那个生物的两个脑袋却露在外面，低头望着面前纠缠在一起的人类和兽人。他的战锤向下扫去，一下打中两个人类，然后扫向一个方向，把另外四个士兵击飞出了几尺远。 该死的，那什么东西？一个食人魔，一个双头食人魔。 图拉扬正准备告诉卡德加他见过食人魔，他也看得到这个食人魔长着两个脑袋。这时那个奇怪的食人魔向着一群联盟士兵举起了控制的那只手。图拉扬快以为自己的眼睛看错了，他眨了眨眼，想确认一下他刚才是不是真的看到那个怪物伸出的手中喷出了火焰射向那些士兵。他又看了看，没错，火蛇正舔舐着那些士兵，他们扔下武器，惊慌地拍打着在他们的铠甲与衣服上舞动的火焰。好几人扯下自己被点燃的斗篷，另外一些在草地上痛苦不已地打着滚，试图扑灭身上的火焰。那个奇怪的新食人魔是怎么做到的？ 该死，那是一个食人魔法师，一个什么？一个法师，一个该死的食人魔法师啊！ 图拉扬又解决了一个敌人，再次看向那个畸形的食人魔，试图理解现在的情况。这是他迄今为止见过的最高大强壮的生物，而且他还会魔法，真是太棒了。要怎么做才能杀掉这样一头怪兽呢？他正准备询问卡德加，那个食人魔突然脚步踉跄起来，向前倒去。他脑后的头发因为刚淋的雨根根直立，这让他又把话咽了回去。图拉扬一开始以为他要弯下腰去对身前的尸体做些什么，也许是用他的两张大嘴啃噬那些尸体，但是那个食人魔再也没有站起来。随后图拉扬意识到，他以为是头发的东西其实是一根根长杆，比剑杆要大得多的长矛。 太好了，我的族人到了。 图拉扬也看到了正在欢呼的奥雷利亚，以及从森林中走出的一排又一排的精灵。这些精灵们与奥雷利亚和他的游侠们相比，穿着更多的铠甲，拥有着更多的重型装备，还带着盾牌与长矛，很显然是他们的武器打倒了那个食人魔法师。看到他们的到来，图拉扬这辈子都没有这么高兴过。 太好了，他们来的正是时候。奥雷利亚，你能向他们传递一条消息吗？ 我们在狩猎中会用手势传递消息，这些手势在远处也能看懂。 很好，我们需要将部落粉碎在我们之间，告诉他们向我们前进，但同时也沿着森林边缘展开向内包抄。我们也会这么做，我不能让部落从两翼突围出去，否则他们就能反过来包围我们。 奥雷利亚点了点头，向森林那边打着手势。图拉扬看到前排的一个精灵点了点头，转向了他的同伴们。卡德加就在附近听到了他们的讨论，这时他已经转向附近的一个队长，大喊着向他发出命令。 同时告诉他把这个命令传出去。两支军队都开始扇形展开，联盟军队稍微后退，这样才能有足够移动的空间。但是波洛认为这是溃败的征兆，兽人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还没有意识到半藏在树林中的精灵们。这很好，图拉扬希望尽可能地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以减少他们逃脱的可能性。他让部下向后退去，同时命令几支小队在其他部队与部落拉开距离的时候继续阻拦迟滞部落。然后他向两翼派出了三分之一的部队，告诉他们从那里向内包抄。他让其他部队跟着自己，当他部署好一切转身率先发起冲锋，直接杀回部落阵列正中央的时候，部落成员的脸上都呈现了迷惑的表情。在另一侧，精灵们也以类似的形式排好了队伍。当部落正准备应对图拉扬进攻的时候，精灵们也开始前进。他们用长矛发起了突袭，切进了兽人最后排的阵列中。许多兽人一声不响地倒下了，但是也有足够多的兽人发出了喘息或者哀嚎声。其余兽人转过身来查看是什么在烦扰他们的战友。这个时候，兽人们才意识到自己遭到了夹击，他们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喊声。几个兽人战士意识到他们现在被困在了两支军队之间，他们试图转过身逃跑，但是人类与精灵军队一起围拢过来，拦住了所有出路，兽人们不得不奋力一战。大多数兽人对此都十分高兴，他们迷失在愤怒与嗜血之中，但他们四面八方都是敌人。精灵的长弓与长矛配合人类的长剑、战斧与战锤，兽人们开始出现惨重伤亡。图拉扬的心中涌起一股希望，他们就要赢了。虽然部落的数量仍然超过他麾下的士兵加上精灵战士们，但他们已经被包围起来，而且毫无组织。兽人们不是独自战斗，就是和三两个可能是同氏族的人一同战斗，这让他们在人类和精灵的战术面前不堪一击。尤其是当人类士兵和精灵的协作开始变得越来越默契，精灵弓箭手们首先向一群兽人射箭，于是他们的阵型变得单薄而引发混乱。然后人类士兵冲上前去，精灵长矛手紧随其后戳刺招架，同时阻止兽人围攻任何一个人类士兵。图拉扬已经能看到部落的阵型中出现了明显的缺口，而随着人类和精灵们的进入，那些缺口逐渐扩大，只剩下被分割包围的一群群兽人。战场上突然传来一声巨吼，图拉扬向东望去，他所看到的场景让他感到一阵胃疼。另一个那种畸形的双头食人魔迈着大步加入了战斗中，他胡乱挥舞着一根巨大的木棒。图拉扬意识到那只是一棵砍去枝叶的树干，更令他担忧的是后面还跟着三个同样的怪物。图拉扬不禁疑惑，这些怪物都是从哪里来的？双头食人魔冲进联盟军队之中，一次就能扫倒整个小队。图拉扬赶紧命令自己的士兵向后撤，让精灵们来解决这些新的威胁。但他们杀死第一个食人魔是靠突然袭击，而这几只早有准备。他们用木棒打掉飞来的一团团箭矢与刺来的一丛丛长枪，然后朝着精灵之中猛砸，把那些苗条的战士打得飞了起来。部落开始在这些庞然大物的身边重新结成阵列，更多兽人在食人魔的身后涌入战场，他们填补上队伍的空缺，兽人们的数量重新开始占据优势。 我们要赶快做点什么，否则他们会把我们逼回到山那边，或者向西逼到河边，我们就会被反包围。 图拉扬，你听， 我除了战斗的声响什么也听不见，怎么了？ 援军，天上来的援军。 那里，我看到他们了。 没错，我也看到他们了，小伙子。 盘旋， 小伙子们，瞄准中间的那些畸形野蛮人，不过要小心他们的棒子。 库德兰蛮锤对他身边这位施救骑士比他先发现战场感到有些恼火，他立刻指挥发动了攻击。他用脚跟轻推斯卡雷，让他向四周发出一声尖啸，然后向着战场俯冲下去。 其中一个奇怪的双头怪物抬眼发现了他们，发出咆哮作为回应，但是库德兰的速度太快了，让他无法躲闪，而且他四周的兽人士兵也阻碍了他的行动。库德兰一边俯冲，一边举起他的风暴战锤，期待地绷紧了肌肉。那头双头食人魔再次咆哮，用那根巨棒向他挥来，但是斯卡雷闪过了这一击，飞到食人魔身边，他的翼尖甚至近地扫过了这个怪物的一张脸。这时库德兰用尽全力投出手中的武器，雷声在天空中回响，一道闪电在他扔出战锤的同时打在了那个怪物的身上，加强了这一击的力量。那个怪物踉跄着向后退了几步，然后倒了下去，他的一个脑袋已经被砸得凹了下去，另一个已经变得焦黑。他倒下的时候压倒了三个兽人，他的木棒又砸中了好几个。库德兰接住了飞回来的战锤，轻推一下斯卡雷，让他重新爬高，准备再次俯冲攻击。他高举着自己的战锤，高声呼啸着升上天空，他的施救轻松闪过了另一个野蛮人举起手挥出的笨拙一击。 好，这下他们见识到我的厉害了吧，不管他们有多大个儿，蛮锤矮人都能把他们打趴下。你们还在等什么呢？我已经给你们示范过了该怎么办，现在滚到下面那里去，给我保证把剩下那些巨人也都干掉。 其他矮人施救骑士明白库德兰的嘲讽是出于善意，他们开玩笑地向他行了个礼，然后调转自己的施救，各自开始攻击。库德兰大笑着向下望去，他看到了曾经在鹰巢山见过的那个法师、精灵与联盟指挥官。他举起战锤在自己头上旋转着，奥雷利亚举起长弓致意，图拉扬和卡德加也点头向他问候。 你们那个洛萨大人派我们来的，看起来我们到的正是时候。 说完这句话，库德兰放低战锤，再次用双手紧紧抓住缰绳，调转斯卡雷的方向，又向着下一个巨大的双头怪物俯冲下去。这些怪物已经被击倒了不少，部落士兵从他们身边四散逃开，他们意识到这些保护者现在变成了对他们的威胁。人类和精灵利用这混乱的场面四处屠杀恐慌的兽人们。正当库德兰准备再次发动攻击，突然有什么东西从风中掠过，他抬头望去，在南方的高空中看到一个黑色身影正在滑翔下来。起初他觉得那可能是他的一个战士前来向他传达什么消息或者命令，但他随后就意识到施救不会这么飞，而且那个身影似乎是从更东边的地方飞来，比辛特兰更远而且可能更低的地方，但那到底是什么？